只要你在我身旁。 是谎言。

慌乱的人世里，这段情会经过多少风雨，依然注视你像孩子的眼睛，我仿佛有了从来没有的勇气。我会在这个世界的尽头等你，让生命一切都已变成了回忆，在多少夜里否定自己还深爱着你，我只愿生命过得有意义。我会在这个世界的尽头等你，虽然你不断从远方上来休息，要我从今后就忘记你，让生命继续，但爱是不会随光阴老去，爱是种 This is the way you left me. I'm not pretending. No hope, no love, no glory, no happy ending. This is the way that we love, like it's forever. Then live the rest of our life, but not together. Wake up in the morning, stumble on my life. Can't get no love without sacrifice. If anything should happen, I guess I wish you well. A little bit of heaven, but a little bit of hell. This is the hardest story that I've ever told. No hope of love or glory, happy endings gone forevermore. I feel as if I'm waiting.

下你，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面对岁月不息，谁能有什么办法？所想要的，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明白？已经知道生活就是不停哭啊笑啊累啊，一根烟会燃尽所有对你的牵挂，这是否就算是退了？轻轻地放下你，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可以就此上路，赶奔下一个黎明。让我轻轻地放下你，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面对岁月不息，谁能有什么办法？让我轻轻地放下你，把一切重新整理去归零，可以坦然走进只有你我的电梯。让我轻轻地放下你，原以为逃离还是问了转世以后，你会认得我吗？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真的可以轻轻地放下？ 希望的钟啊，多少期待